顾元白就硬逼着他听了整整十天的番薯、土豆、玉米的事，反复地说，不停地说。白日里坐在薛远的背上，在他做着俯卧撑的时候也在说。薛远从来不知道圣上这么能说，他眼睛无神，被念叨的神魂出窍。除了说，顾元白还带着他下了地。珍稀的粮食种子就在宫中开辟了一处重兵把守的地界种植，顾元白每日都要去看一看。他和薛远踩了一脚的泥，手上身上也都是被溅起的泥点子。因为薛远一直跟在顾元白屁股后头，他连脸上都有了顾元白龙靴后头带起的泥块。弯腰看幼苗的圣上转头瞪了他一眼， 滚边去，别离我这么近。 薛远晃晃悠悠的往后面吝啬的退了一小步，左右看了看， 圣上，三块地两块都已出苗了，怎么还有一片没有一点动静？ 笑着的顾元白眉目染上忧虑，他看了看没动静的那块地，叹了口气， 估计是死了。 那块地种的是什么？ 土豆。用的是最肥沃的地，照看的都是最精细的农户，但还是没有种出来。种子到大棚的时候，应当已经干死了。 土豆啊，没人会比顾元白更知晓它的好处了。他难受是真的难受，但看了看已经长出幼苗的番薯和玉米，又笑了。 满足了，已经值得了。番薯和玉米一旦能够成功，那么大恒就该迎来一次人口大增长了。 薛远沉吟了一会儿， 死了也无事，至少土豆这个名字传出去，文人雅士又得暗思圣上起名的法子了。 老祖宗叫的名字你还有意见？ 但顾元白想了想先前的炕床，又想了想土豆这个名字， 若是土豆真的成活了，文人雅士要是想要写诗赞扬土豆，不又成了咏土豆？史书上又该如何说？大恒皇帝顾元白亲自命名其为土豆二字。 相比于先帝的文雅风格，玉郎风、拈花词、早无花西庐这般的命名，顾元白这个皇帝当真是太接地气了。不是不好，只是想要赞扬圣上的文人雅士们着实无从下手。顾元白若无其事地转回了视线。 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价值。一旦土豆能养活起来，一亩地就是粟亩的两三倍呀。 唐代粟亩平均能亩产330斤往上，大恒粟亩也是这个水平。土豆是高产作物，现代时普通的种植手法也能亩产1000斤。顾元白不确定在古代种植土豆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，但大恒的土地肥沃，连年风调雨顺，总不该少于800-900斤吧。薛远瞳孔一缩，猛地回头去看毫无动静的土豆地。 两三倍， 他瞬息就明白了这些土豆地的重要性，但在明白后的下一刻，内心深处就涌起了顾元白刚刚升起的浓浓失望之情。一喜一悲之下，薛远僵硬的道， 圣上，种子当真死了？ 应当是死了。 薛远无言以对，心疼得喘不上来气。 所幸番薯和玉米已经长出了苗。 顾元白温柔地摸了摸一旁的番薯苗， 这两样东西不低于土豆的产量。 薛远觉得又能喘气了，他珍惜地看着这些小小的幼苗，半说着笑。 圣上这话一出，我可算知道圣上为何连日里不停念叨他们了。这几株小苗的确比我重要得多。 这话酸的。走了，该用午膳了。 圣上知晓的可真多，臣还得跟着圣上多学一学。 顾元白走得更快，薛远瞧了他背后，带出了笑。 圣上， 您背后都是泥点子。 不是，回去后再收拾。 薛远却拉住了他的手臂，两人走到隐蔽的大树后，薛远才小声道： 我先给擦一擦，大片的泥都溅到腰臀上去了，太过显眼。 顾元白还未说出话，薛远已经蹲下身，从怀里掏出手帕，小心地擦了起来。顾元白面无表情地忍了一会儿，还是没忍住。 薛小瑶。 薛远放开手，面不改色地站起身，带着顾元白从树后出来。 都干成泥块了，还是回去沐浴好。 哼，手脚成日不老实，还好成了薛将军的儿子，否则怕不是要成了不知哪儿的泼皮无赖了。 薛远听到他这句专门说出来的话，不由露出一个暗藏深意的笑。 我若是泼皮无赖，那也只无赖圣上一个人。 怕是你连我的面都见不到了。 薛远眉头一拧，良久，他缓缓点了头。 是托了薛老将军的福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